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74集。想亲吗？11月的北京寒气逼人，尤其是晚上，温度骤降，冷气从四面八方袭来，敢穿短裙上街的女生不多。临出门前，班佳宇友情赠送给丁宪一件羊毛衫，并让他把身上的小棉袄换下来。米色的中长款羊毛开衫一上身，小姑娘瞬间洋气起来了。班佳宇个子比她高，肩也比她宽些，中长款穿成了长款，还是宽松版的。羊毛衫松松垮垮地搭在肩上，照着她又瘦又小的身子，竟有些慵懒好看。班佳瑜盯着他看了半晌，似乎又找到了一种新的穿衣风格，打了个响指。 看来以后可以买大一号的。 啊？丁宪没明白，班佳瑜没理他，把人推到门口。 哎呀，走吧，我的公主，今晚你很美。 丁宪下楼的时候，周思月正在跟人说话，看侧影还是个很漂亮的女生，烫着大卷发，声音听上去似乎很温柔。周思月穿着灰色的运动裤和蓝色的棒球服，高大的身影立在远处，正低着头听他说话，神情格外认真。丁宪从来没见过他用这种表情跟其他女生说话，对待邢路飞那种女生，大多时候他都爱搭不理的，高兴了搭两句，不高兴理都懒得理你。丁宪的心里开始冒酸泡泡了， 怎么能那么温柔啊？不是一向孤傲吗？不是用鼻孔看人吗？快用你的鼻孔俯视他呀！这么温和谦卑的样子真不像平时。这两人说了啥？你居然还笑！啊呸！ 丁宪气到炸，恨得牙痒痒。 让你撩妹，让你撩妹，让你撩妹！ 在丁宪一顿疯狂的眼神扫射之后，那两人依旧聊得热火朝天，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。丁宪眯着眼在楼洞口叉腰站着，气得撇过头，咬唇思忖了片刻，又倏然转了过来。丁宪走过去，牵住周思月的手，饱含深情地看了他一眼，从容微笑着问： 等很久了？ 周思月怔了两秒，目光从上扫到下，然后在他白嫩的腿上停留了两秒。他手上没挣脱，长指任由丁宪扣着。他若有若无地撇了撇嘴，轻笑。 还好。 丁宪瞪他， 色狼。 忽听对面的人开口， 那老师就不耽搁你们约会了，先走了。 丁宪脸上的笑容僵在嘴边，转过头看向那年轻的女人。 老师。看着就像研一研二的学姐啊。 丁宪又看看周思月，只见他嘴角微微上翘，憋着笑呢。丁宪下意识地要抽回手，却被周思月牢牢扣住，甩都甩不开。他幽怨地看了他一眼，低头认命。两人笑着送走了这位年轻的女老师。丁宪看着她的背影， 这么年轻居然是老师。 周思月扯着他边走边说， 教软件工程的老师，选修的。 丁宪忽然想到，之前有一阵在水木清华的贴吧上有一个很红的女老师叫杨倩，人长得漂亮，讲课还不枯燥，她的课基本都爆满，重点是很好说话，期末考核也简单，有不少师哥师姐曾在贴吧上科普过一些选课指南，谁谁谁的课最好过，杨倩基本是宅男的第一选择。丁宪斜看周思月一眼，若有所思。 想不到你也选过他的课。 元放选的。 什么都是袁师兄的锅，他都快成你的背锅侠了。 选课那阵儿，我跟叶教授在上海，元放帮我选的。 周思月停下来，微微低头，好笑地看着丁宪。 不信啊？ 好吧。也不是， 周思月扫了一眼丁宪， 你这是什么打扮啊？ 好看吗？ 丁宪扯了扯羊毛衫，像扯裙子一样。周思月的目光却停在他光溜溜什么也没穿的腿上，这种长度的裙子似乎就不应该被发明出来。周思月的目光又游移到他脸上，想了想还是决定先哄哄他。 嗯，不错，不过你不用刻意穿成这样来讨我开心。 周思月顿了下，双手抄进兜里。 很容易得关节炎的。 丁宪黑了脸，一直到吃饭时都没提起兴趣。席间孔沙迪给他发了一条约会指南， 本来不该这时候发给你的，但是我想了想决定还是传授你一点我的恋爱经验，不然你被人吃得死死的，这不是好事儿，对我将来御夫也没好处。 说了半天还是为了自己。 丁宪趁周思月出去抽烟的空隙回说， 第一，你跟周思月是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没发现他一直拿你当小孩吗？针对这点，你要让他充分地意识到你已经是个女人，而不是过去那个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屁孩了。首先在穿衣打扮上把你以前的 T 恤牛仔裤都丢掉，从今天开始你要走轻熟女风，尝试多种风格的衣服，长裙短裙，性感的，风骚的，成熟的等。我给你发个网址，你照着那上面的去穿搭。第二，适当撒娇，你是女人，不要逞强，激起他对你的保护欲。第三，虽然我很相信你们俩的感情，但是在不知道你俩的爱情系数之前，你不要让他觉得你是一个非他不可，离了他就没法活的女人。要学会独立，保持适当的距离更有助于感情的发展。 什么是爱情系数啊？ 爱情系数等于他喜欢你减去你喜欢他，完美的爱情系数是零，如果是个负数的话，你懂的。 孔沙迪给这套爱情理论取了个很直接且不要脸的名字，孔沙迪完美爱情理论。 哎，你今天穿成这样他什么反应啊？ 警告我会得关节炎。 得了，还拿你当小孩呢。 那怎么办？ 上床最快。 滚。 最后一句忠告，别让他总是能猜到你的想法，作为女生得适当拿桥，别让他觉得你永远不会离开他，听到没？双方势均力敌，爱情才能长久，你必须在这段感情中掌握足够的主动权。 周思月抽完烟回来，靠在椅子上看他。丁宪扒了两三口饭，放下筷子，抽了张纸巾擦嘴。周思月食指轻轻曲起，扣扣桌板。 吃饱了？ 嗯，饱了。 周思月盯着他看了会儿，略一颔首，站起来。 我去结账。 结完账，两人在酒店门口站了会儿。周思月点了支烟，丁宪仰头看着浩瀚的夜空。渺小的星河光尘散落，他忽然觉得孔沙迪的话挺有道理的。周思月晚上还要去趟实验室，吃完饭就直接把丁宪送回公寓，交代了两句转身要走的时候，丁宪叫住了他。 周思月。 嗯。 周思月转身看他，双手抄在兜里。 怎么了？ 我长大了。 男人低头笑了下，插着兜慢慢走回去，在他面前站定，微微俯身。 我有眼睛看。 你还可以摸。 周思月扬唇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忽然伸手推了下他的脑门。 这都跟谁学的？ 丁宪鼓足了勇气。 你说的对，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可以直接单刀直入了。 穿成这样现在还在寝室楼下跟自己说这些话，周思月不想歪都奇怪，但也知道这姑娘一准又是听信了谁的谗言。周思月低头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，撇开头嗤笑了下。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 下一秒，周思月就勾着他的脖子拉到自己怀里，转身往外走。 跟我过来。 穿过两条道，校园的湖边有微风吹来，丁宪瑟缩着身子，终于觉得有点冷了，他浑身发抖。周思月低头瞧他，加快了脚步， 把他带进一旁的小树林里。月光微弱，黑暗世界里，脚下的路变得漫长而又坎坷。劈开荆棘，丁宪感觉自己被人推到了一棵树上，粗粝的树干抵着后背。周思月的脸近在咫尺，低头看丁宪，他想骂人，好不容易才忍住。他看着丁宪害怕的表情，把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，叹了口气：“ 你以后啊，给我离孔杀敌远点儿。” 嗯，他怎么知道是杀敌啊？ 周思月真的足够了解他，看一眼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。 你身边除了那只猪，还有谁能给你提这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意见？ 说完，眉毛一挑，不等他开口，目光往别处瞥了眼，之后微微低头，凑到他耳边：“ 不用试探我，也不用讨好我，该怎样就怎样。我不会因为你少穿一件衣服而喜欢你。谈个恋爱就让你这么紧张，以后的路还怎么走？” 以后这个词让丁仙充满幻想。相较于高中时期少年老成的周思月，丁仙忽然明白过来，自己可能更喜欢眼前这个说话直白、毫不拐弯抹角、总能一语中的、偶尔又很性感的男人。他的每句话都能恰好戳在自己心窝上。丁宪扑进周思月怀里，抱住他精瘦的腰，早就忘记了晚上孔杀敌苦口婆心的忠告。 不管了，死在你手里我也乐意。去他的孔杀敌完美爱情理论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美的爱情。 彼此彼此。 月光下，两个年轻滚烫的身体紧紧贴着，胸膛里是两颗疯狂跳动的心脏。周思月低头在他耳边亲了下。 想亲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